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啊！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床和白伟聪也是非常之感谢和欢迎各位的继续加入的。我本人在风云谷啊，是未能深入啊分析的话题咧，将会在本人的披床里边咧系继续和各位分享。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终于咧九牛二虎之力咧喺参众两院咧通过了他精心设计呢个叫大美法案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啊，咁咧就啊参议院嗰度咧就只系争一票，就是由副总统范斯咧系即刻咧系保飞，咁啊险险通过。本来众议院咧就非常之惊险嘅，之但系 Donald Trump 咧后来啊逐个打电话，卒之咧系有四票之差喺众议院嗰度咧就通过埋，就系咧218-214，逐个打电话去恐吓啊！呢个令我谂起咧。在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来了香港之后推行他的政改方案，在当时的立法局呢是由于亦都有亲中的政党等等的阻力呢，终于是由彭定康最后致电给一位英国的在香港的银行家鲍女，他说我就争你的票啫，如果你不投埋呢我就随时拱你落楼的了，当然是讲笑啦，所以呢一个法案咧，有时系一个民主社会咧，就真系有吓系有好大嘅压力嘅。咁呢个大美法案通过之后咧，就点咧？最主要啦，就系佢涵盖税务嘅改革啦，支出嘅重新分配啦，最重要系边境安全啦，大幅减税啦。嗱，最重要啊，就系系对于嗰啲饮食业啊。美國嗰啲酒吧等等，你都知道咧，係狂收 tips 啊 ，tips 係好犀利嘅。咁啊 ，tips 本來咧就交税，其實佢哋都唔交噶啦。咁而家正式咧就唔使佢哋咧係交税 ，OT 加班費咧亦都係免税。購買美國製造嘅車輛咧就享有税收嘅減免，而且就推行啊邊境安全措施，就為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同埋邊境巡台人員咧就加薪，就為新生兒咧係提供咧一個叫做 Donald Trump 儲蓄嘅賬户等等。十年內減税咧係高達$45兆啦，並且削減超過咧係$11,000億嘅支出啊！咁咧就進一步咧，佢就諗住咧擴大税收嘅減免。嗱，其實我哋睇到咧，佢就呢個 tips 同埋 OT 啊。個收入嘅減税咧，佢係想多啲人咧係工作之後咧揾到啲錢咧就投入消費，因為咧就唔使你哋交税啊嘛，係嘛？咁但係成個美國經濟啊，到而家啊，我而家咧就美國國慶咧就嚟咗嚇，美國加州啊喺啊呢個羅省，跟住咧就揾到一位喺呢度幾十年啊經營啊美國出入口業，同埋喺呢處咧係做零售業嘅一位咧香港出身嘅商人。刘晴宇先生，嗱佢咧喺呢度做生意做好耐，并且咧喺加州啊呢个重灾区，佢有最有资格咧讲述而家美国嘅经济噶啦，系咪啊，鲍生？ 系冇错，咁啊今次咧风云哥咧请到位嘉宾咧实地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同埋分享一下佢自己做生意嘅经历啦，同埋咧而家面对呢个大美嘅法案咧对佢有冇影响，或者咧佢欣唔欣赏、支唔支持？所以咧，请阿刘生咧就畅所欲言啦，刘生。 嗱，你喺最前线啦，阿刘生啊，佢嘅英文名叫 Fernando 吓，而家美国啊个经济嘅状况系点啊？ 嗱，首先咧，我先由 Donald Trump 嗰个关税嗰度开始讲起啊。咁喺 Donald Trump 一加关税嘅时候咧，就我哋睇到咧，开头就个影响喺边度？一开始嘅时候，一加关税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朋友咧已经。知道加关税嘅时候，你要分开两样嘢去讲。第一样嘢，究竟你自己喺美国做生意嘅位置，究竟你系做零售啊，还是做中间商批发？但系我认识好多做中间商批发咧，那个关税一加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全部冚牌。啱啱佢就一个借口就话退休。嗱，首先先分析乜嘢佢哋点解系 点解佢哋仲批发佢哋要冚牌，就係、是、因为呢个关税个问题。阿 Trump 一上台嘅时候呢，一加关税嘅时候，基本上美国嘅影响呢喺边度呢，其实嚟讲啲人全部嗰、那个消费态度全部采取观望嘅。咁作为做出入口嚟讲呢，佢一加关税嘅时候，如果我哋从一个零售商嚟讲，关税你唔係只係加我哋一个嘛。包括你 Walmart 啊、Target 啊，甚至乎 Home Depot 全部都加，所以咧开头佢哋对于大公司，甚至乎有啲公司咧，佢有部分存货可以顶半年嘅话咧，开头头嗰个月咧系冇影响嘅。但系咧最快系边啲人失踪呢，就系、是、啲中间商啦。嗱，因为中间商佢要承受嗰145%关税嘅时候咧，呢一波系第一阵佢哋最受影响。因为点解啊？因为你同人哋签咗张 contract， 你话依一，譬如你要系买一只手表或者你买个闹钟。你就算你同 Walmart 同 Target 你签咗一个合约，呢件货你系$2，加咗关税嘅时候，佢哋就锁储啦。佢究竟个关税究竟系边个承受呢？其实你同人签咗个 contract， 系冇人会同你孭呢个关税。你自己做中间入口商咧，你自己要孭嘅。咁好啦，要孭嘅时候嗱，通常做批发嘅人咧，佢哋嘅存货量咧，通常佢哋系唔会有话好大嘅存货量，佢哋通常啲货系积走嘅。咁但系，你一加关税嘅时候，你冇货卖，你公司你要出粮又要交租，你冇一个收入嘛。咁你喺个关税未明朗之前，你系唔敢入货。我好多朋友佢自己做呢个贸易生意，佢俾咗嗱，亦都影响到中国嘅厂商同埋中国入面内地嘅一样，我要提一提。因为点解呢？譬如你喺美国，你要落单俾中国啲工厂做，无论你系几大个中间商或者系你零售商，你可能你俾嘅订金30%，个关税一开始，佢就开始就打电话同大陆啲厂讲，喂，而家唔好出货住，因为佢而家个货一出，佢就要俾145%嘅关税。但系呢个关税呢，以广东话嚟讲呢，佢就等于硬食。咁因为呢个税你自己俾咗之后呢，你下游呢，你啲嗰啲同你嘅采购嘅人呢，佢係唔会承认呢个数嘅。因为佢会同返你讲，呢啲货本身你就已经有存货喺度啦，你唔好趁呢个机会呢嚟加我关税。好啦，佢哋就变咗唔敢出货。大陆嘅厂呢就影响到喺边度呢，你俾咗30%间厂，咁人哋间厂出咗粮出咗原材料，咁唔係你一个话唔出货喎，全部基本上美国嘅客人唔出货喎。咁有好多厂家呢，大陆嘅厂家呢，我哋认识嘅呢，就全部嗌救命啦。咁你变咗嚟讲呢个係第一波嘅影响。好啦，对于一啲做零售嘅呢，做零售嘅有人照出货。但係当时照出货嘅时候，你知佢哋当时因为整个中国基本上啲人个个话唔出货，个货运成本係去到几低，差唔多如果由中国盐田港啦去到洛杉矶呢，基本上个货柜嗰个成本淨係运输费用啊，未计其他费用係$1,600左右。咁其实嚟讲呢，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就唔理个关税，我哋照出货可以出少啲。但係我睇到一样嘢，当如果个关税开始见到有啲影响嘅时候呢，如果佢哋一松口话喂暂缓一下，而家个Trump暂缓90日啦。嗱，第二个问题呢就比第一个问题严重啦。呢一个呢仲大镬过第一个问题。嗱，你叫啲厂唔好出货嘛。好啦，啲厂有啲工人就放咗假啦，就唔知去咗边啦。好啦，突然间你而家话喂个波暂停啦，继续正常啦。咁如果你继续正常，你打电话去大陆间厂，喂而家正常喎，你同我尽快出尽快出。第一个厂嘅生产能力有冇可能承受咁短嘅时间你出咁多货呢？第二，你班人好似赶住走鬼咁样，话得90日时间，你喺呢90日时间入面你又要出咁多货，同埋嗰个货运嘅成本就好似以前呢，我记得喺 pandemic 嘅时候呢，一个货柜嘅货运成本呢差唔多由盐田去到洛杉矶去到$20,000+。嗱，今次呢就冇到$20,000+啦。由你145%开始冇人出货嘅时候系$1,600，到你暂时话暂停啦，唔搞住啦，我唔将呢个关税依家先暂缓。当时个货运成本日日就好似 auction 咁样啊，拍卖咁样啊，我俾高500，俾到高1000，到最后由$1,600去到差唔多$8,000一个货柜。你谂下，如果$8,000一个货柜，再加埋你啲货交唔切俾你嘅，嗰、那个影响有几大？而家譬如我哋要订货咧，我哋要订到差唔多 Halloween 同埋 Christmas 嘅货咧，我哋同嗰啲工厂订货，佢哋基本上系交唔到货俾你，因为太多订单。 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第二步咧喺美国做生意嘅影响啦。好啦，而家第三步嘅影响咧就最近咧就阿 Trump 喺呢一个月入边咧就开始就一啲系反移民嘅嗰啲非法移民嘅政策啦。咁啊喺华人区又好，甚至乎喺加州嚟讲咧，基本上嚟讲系一个重灾区嚟嘅。咁咧身边好多朋友日日都喺度。而家基本上報紙啊、收音機啊，全部都係講 IC 嗰個捉人啊、嗰啲非法嗰啲移民嘅問題啦。 嗱，呢個真係啊，嗱，因為七月四號咧，我就嚟咗呢個拉斯維加斯啊，咁啊，因為咧就有呢個煙花表演啦。哇！喺嗰晚咧，我舊年呢、這個差唔多呢個時候都嚟，就喺呢個咧著名嘅舊區啊，就人頭湧湧嘅啊，嗰個咧燈光嗰個表演啊，今年咧發現好多咧。疏疏落落嘅窿罅位，嗰啲人潮啊，我目测咧起码减少咗旧年啊，系阿拜登啊就嚟落台嘅时候系一半。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哇，唔见咗咩人咧，就唔见咗好多拉丁裔人、墨西哥人，就亦都唔见咗中国人。吓，反而咧吓七八十年代嗰只本来嗰只美国白人嘅感觉啊翻翻嚟。但系咧，即系无可否认咧，即系人潮就少咗，吓、那个气氛咧弱咗少少。嗱，但系成个加州咧，我见到咧嗰条街咧系好疏落喎。嗱，我见唔到有嗰啲所谓 ICE 咧，吓逐家逐户咧去拍门啊，吓讲到好似啲左派诶传媒话德国盖世太保咧，吓去入去咧系拉人啊，搞到咧吓家嘈屋闭啊，啲细路仔又好惊啊，又话阿乌嚟啊等等嚟啦。但系咪喂？即系拉晒啲人，搞到冇人开工喎，系咪 啊？其实咧，我今次就啱啱我喺亚洲，我翻翻嚟美国，翻咗嚟差唔多三个星期。咁啲人讲到系咪咁恐怖咧？我就真系未见过，甚至乎有几个朋友都未见过。但系系咪冇咧？我又唔敢讲话冇，因为我又唔想话俾人听系冇。咁但系问题嚟讲咧，嗱，我哋讲翻个经济先。其实而家咧啲生意咧真系差咗好多，因为点解？其实讲真，你话喺加州啦，嗱，我唔讲话美国其他地方，我先讲加州，因为我本身而家喺加州。加州最主要其实嗰啲就系嗰啲基层嘅劳动人口咧，都系主要以西裔人口啊，即系讲西班牙文嘅。其实嗰班人嚟讲咧，有好多咧都系正如阿钦所讲嘅，系 illegal 冇身份嘅。咁但系咧，佢哋啲仔女咧全部美国公民，但系而家阿钦就唔理噶啦。系咪都足噶啦？咁但系依班人咧，佢哋惊到点样咧？惊到真系唔翻工，惊到真系唔翻工就冇收入啦。咁你自然冇咗收入嚟讲，本身你加州嗰个收入基本上就系靠呢啲西语人嗰啲西语裔嘅人口嘅。咁如果佢哋唔翻工，仲有冇钱买嘢咧？所以你见到啲 supermarket 啦，或者你见到啲餐厅咧，生意系差咗好多嘅。咁甚至乎有一啲专系做墨西哥餐厅咧，冇人翻工，甚至乎客人都冇嘅。咁我哋喺美国，我哋自己有做超市，咁我哋见到一啲华人嘅朋友咧，就问佢：，咦，点解呢排少嚟咗啊？佢话佢答得你好得意嘅，佢话啲仔女叫我哋尽量唔好出街。因为阿爸阿妈，你英文唔好啊！我哋成日睇报纸，我哋成日睇完嗰啲报纸咧，又话啲人咧公民啊、绿卡啊，系咪都捉咗翻去再慢慢解释？跟住咧又讲话捉咗翻去之后咧，连庭都唔使开啦，直接掟咗你去委内瑞拉或者厄瓜多尔，又乜嘢反恐怖中心，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新闻传出嚟。究竟是不是真是不是假呢？其实我都冇资格去评论或者分析，我亦都唔想讲话一个错误嘅。一个答案俾大家咁多人听啦，咁但系问题就喺呢度啦。佢哋如果真系唔敢出街，亦都唔敢翻工嘅话，以一个加州呢个商业呢个城市，以拉丁裔嘅消费嗰个群体嚟讲，你已经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影响噶啦。再加埋，其实嚟讲好多超市咧，朝头早咧九点十点咧，有好多啲。阿婆阿伯咧，当系神运啊，咁样出嚟超市啊，睇下有冇啲平嘢执啊，买下嘢啊。好明显，而家啲华人咧，佢哋就算系公民，佢哋都唔敢出街。 哇，刘生，你真系讲到咧，而家个情况咧，嗱，我听到咧就系第一二点就系做生意嗰部分啦。咁呢部分咧，我都能够理解得到嘅。咁啊，但系做生意就系别人恐惧咧，就我快乐啦。咁啊。如果能够把握到嗰个机遇咧，咁真系嗰个运费就会低好多。但系我唔知道有冇人会咁样搏一搏啊？喺中间咧悭咗一大堆运费，而且咧佢亦都咧赶得及咧订货，令到咧 当所有人都冇货嘅时候咧，变成佢奇货可居。嗱，咁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呢啲朋友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到，原来咧，Donald Trump 嗰个反移民政策咧，影响所及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唔敢出街。呢样嘢咧，我就真系第一次听到。咁初头我以为咧，只系好多嘅非法移民，譬如话嗰啲即系啱啱到步啊，或者已经系冇地方落脚啊。打黑市工啊，点知而家你讲嗰啲咧，系已经系落地生根啊，甚至有第二代啊，佢自己咧已经喺美国生活咗十几年啊，咁甚至更长嘅时间，咁呢啲人咧都冇得可以申请到呢啲任何嘅合法居留，咁如果继续咁执行落去嘅时候，呢班人啊，咁佢哋冇晒佢哋嘅社交。而甚至他们不会出来工作，不只是拉丁裔的，那华裔的人都很多的，那是不是即是会对地方，譬如说局部地区或者某一城某一镇的经济呢，会有波及影响，做生意的我不知道，可能说除了超级市场，譬如餐厅食肆，那都会做少了很多生意呢，对整体经济是不是都会差了呢？ 现在我可以很明确地答你，你问我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够胆照比关税照入货？所以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看你自己做生意的位置和角色，如果你自己是中间商，你自己入货，你继续入货，这个关税 145%， 假设你的货柜是100,000货值的，那你要给145，你就真的等于这个货柜你是给你，虽然你的运费是便宜，你俾咗145%，即係你等于你就俾多咗145,000，但係你呢一个咁嘅税收，你有冇可能收返人哋呢？所以其实嚟讲，如果你一个月你有5个货柜，嗰个月你分分钟就唔见咗一球嘢㗎啦，美金啊。咁呢个係讲话难听啲，广东话讲就冇仇报嘅，你自己硬食，问题就係你自己嘅底你顶唔顶啦。咁好多人呢已经係做生意做得耐嘅人呢，佢比如做出入口嘅人呢，我諗好多人就趁呢个时间就退休啦。咁一阵间我会再同你分析呢佢一连串嘅影响嘅。咁第二个非法移民呢，呢一样嘢呢其实是一个好复杂嘅问题。但係呢如果再讲落去呢，好耐人就未。嗱，其实你问我系咪真系咁恐怖见到咁嘅嘢呢，嗱，讲真我未见过。但係我唔可以话系冇，有就肯定有嘅。但係问题嚟讲呢，你知道而家呢个网络世代呢，好多啲无良 KOL 啊，为咗博啲 follower，为了吸引人的流量，整埋啲流料上去，叫人你 follow 我啊，我有个 checker 知道啲 ICE 喺边度啊，而家喺边度，而家喺边度。原本咧嗰班人咧就冇咁紧张嘅，日日睇埋嗰啲咁嘅嘢，可以剪接埋，甚至乎 AI 咧再做啲嘢出嚟，边度捉人，佢哋趁热闹睇。咁咧原本嗰个咁嘅所谓嘅网红，或者所谓有一啲系中国嚟嘅嗰啲小红书嗰啲靠小红书食饭嘅人啦。咁佢成日整埋啲咁嘢出嚟，咁啲人呢话咦係喎，我日日 follow 你，我日日睇住你，咁佢原本可能嗰条友呢可能得个40几人流量，突然间呢一下子呢嗰班人自己冇身份嗰班人呢係咪都 follow 佢，一下呢哇变咗成由千几五千几大把人走去睇佢，咁你究竟呢啲嘢係真定係假呢，我就唔敢批评。 喂，我听讲咧，而家有一只新嘅地下行业啊，就啲无良分子咧，竟然假冒 ICE 啊，即系嗰啲移民局咧，系捉嗰啲非法移民嗰啲人咧，然后咧，哇，原来好容易呃到嘅，即刻上门拉到一个勒索啊，俾钱啊，见到靓咧强奸埋，咁啊 Donald Trump 咧系完全唔知道，有冇咁嘅事咧吓？ 嗱，依样嘢咧，我就真系唔敢讲，未见过。不过咧，我见到有啲新闻咧，就咁样讲，就话根本嗰啲人咧，嗰啲制服咧都系假嘅。其实依啲新闻咧，如果阿陶杰你问我真定假，其实你上网咧自己睇，你话 做制服可能喺呢个淘宝嗰度 order 翻嚟噶。 嗰啲制服唔系有啲直冇制服啊，便衣添，佢话俾你听系啊。咁啲车冇 local 嘅，咁咧而家咧有好多冇身份嘅人咧，见到白色嗰啲美国啲 pick up 咧，又话喂前嗰架 ICE 喎，咁有啲人仲白痴喎，见到嗰个明明系 City Hall 架车咧，又系 ICE 喎，即系我有阵时见到咧，佢哋咧真系过分紧张，咁你过分紧张，你又唔出街，又唔翻工，咁你话加州经济有冇影响啊？嗱，我唔好讲话餐厅或者超市，嗱，你知道加州咧好多洗车屋嘅，啲洗车屋咧完全系冇人翻工嘅。连洗车都冇人翻工，因为主要就系靠嗰啲，我唔敢讲佢有冇身份啦，主要靠嗰啲拉丁裔嘅人翻工。 咁拉丁裔嘅人全部匿埋喺屋企，又唔知去咗边。咁你变咗你洗车，第一个影响嘅肯定洗车有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墨西哥人嗰啲墨西哥厨房啦，即系嗰啲 Mexican kitchen 嗰啲餐厅直情闩门唔开门，因为第一你啲食客拉丁裔唔出嚟食嘢，第二你冇人翻工。其实我哋咧，如果华人区咧，华人区都冇乜影响嘅，中餐生意都唔错嘅。好似我今日同你食嘢啊，都几多人噶出边。咁其实嚟讲，你话零售一定有影响，你唔翻工，你冇钱系咪有影响咧？啊，咁你话做批发嘅，你啊影响系最大，因为你加咗人价咧，你系冇人哋系唔会理你嘅。嗱，你以前就话加关税啊，啊关税落咗啦，你俾咗关税，人哋又唔俾你啦。好啦，而家运费加啦，运费加到加咗差唔多个运费加咗几倍，咁你问人攞喂关税唔加啦，加运费啊，我又加你价，有冇人睬你啊？冇人俾你啫嘛，咁你又系硬食咯，食完第一铺，你硬食完嗰啲税，跟住你而家就硬食埋个运费，咁啊不如提早退休啦，真系好多人退休。嗱，影响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喺加州做仓库嘅嗰啲业主咧，佢哋啲租金就下滑啦，有疫情嘅时候个个要囤货。由过三，以我哋附近嘅嗰几个咁嘅工业区嚟讲，由过三一尺去到过半一尺，最高峰嘅时候过百两蚊都有。好啦，关税一加咗之后咧，佢哋咧啲租金咧，直情啲人嗰啲做嗰啲海外仓啊，退租，佢哋唔租，租金就回落到过半。好啦，而家我直情有啲人我识嘅，佢租唔到出去，又冇生意做，直情变咗银主管添。 刘生，你讲到咁样啊？咁如果听你嘅说法啦，我先唔讲拉丁裔嗰啲啦，咁华人嚟讲，咁以往呢就听闻呢都好多人呢都支持阿 Trump 㗎喎，咁而家阿 Trump 搞一搞呢个反移民政策或者关税，咁华人咪会觉得其实对生意唔好，你都知啦，中国人又好香港人又好，最紧要係搵食㗎嘛，咁而家Donald Trump 咪变咗而家係赶绝咗好多人嘅搵食之路，搞到经济麻麻喎，咁大部分的华人咁系咪其实系唔赞成呢个反移民政策嘅咧？你有冇接触过啲朋友啊？其实佢哋觉得喂，应该唔好理啦，有得去只眼开只眼闭。美国几十年嚟都系咁噶啦，系嘛？呢啲移民啊又好，难民又好，或者非法移民又好，佢哋都系人嚟啫，嚟到最紧要大家搵到食啊，搞旺个经济。咁系咪普遍华人嘅态度都系咁样咧？ 其实华人呢，我觉得他们对这一方面呢，他不是说真的太过，即是太过会着紧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华人呢，很多人呢都来了很久了，本身已经是有身份的。那有一些就是真的，譬如你说好像在拜登那时候，就很多那些是所谓的走线人呢，那些人呢，我发觉他们都不怕，照样周围行的。因为他们做那些呢，都可能是做回做翻华人嘅生意啦，有阵时佢哋喺屋企帮人哋整下水喉啊，或者去整下做一啲装修啊咁样嘅嘢，佢哋基本上都仲可以生存嘅。咁佢哋都好少话出嚟打工嘅。其实佢哋嗰啲走线过嚟嘅人咧，基本上咧，我发觉最多人都系走去做装修嘅。咁另外一个行业咧，你话譬如好似按摩业，会唔会话而家依个咁嘅情况之下，会影响嗰啲按摩业嘅生意咧？嗱，我同你讲，按摩业咧，基本上咧，佢哋冇影响嘅。其实轻微，最轻微，因为其实嚟讲咧，佢哋去按摩嗰个消费群体嗰啲人咧，基本上咧，第一好多都系好稳定，第二咧，佢哋嘅收入会差嘅。如果你冇钱，你走去做咩按摩咧？系咪先？所以咧，你话系咪真系有好大嘅影响咧？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睇你做啲乜嘢行业。可能而家暂时对于一啲基层嘅，譬如超市啦，或者系一啲餐厅，会有啲影响。 嗱，嗰度影响咧。喂，阿刘生，你就时时咧来往啊中美港三地吓，最近咧你翻去香港啊，阿巡铺啊，睇到啲旺角弥敦道啊、湾仔啊，系嘛，系咪通地吉铺啊？听讲啊，你觉得咧，即系会唔会有一种震惊嘅感觉？香港经济又点睇法咧吓？ 嗱，香港经济咧，其实嚟讲咧，香港经济其实主要讲就系话，第一贵租埋服务态度差。咁我其实咧，我每次翻去咧，我都喺香港几日嘅。咁咧，其实嚟讲咧，嗱，以前咧，我哋由细到大啦，我哋呢啲八十年代嗰啲人咧，有阵时睇到香港女人街啊、庙街嗰阵时咧，晚晚都夜缤纷嘅。咁啊，而家咧，嗰度有个庙街嘅夜缤纷咧，就真系不知所谓，都唔知道做乜吓。咁啊，好啦，我唔讲呢样嘢先。女人街、庙街去咗边度啊？唔见咗。而家就唔知道啲乜嘢嚟嘅， 根本都不会有人行。好啦，另外一样嘢我同你讲咧，就系话嗱，你知道鸭寮街啦，陶生，鸭寮街好多人去买嘢噶嘛，以前啲人去寻宝噶嘛。咁其实嚟讲咧，因为而家香港嘅资讯太发达啦，咁其实而家鸭寮街啲客，我话俾你听，晚晚都会唔见嘅。啲人而家咧就去咗华强北，喺罗湖咧搭两个站咧就出去华强北，入边所卖嘅嘢全部鸭寮街啲嘢，甚至乎鸭寮街啲人都走去攞货。咁你鸭寮街你卖一个电子产品，你譬如一个翻译机，你鸭寮街你卖到差唔多700蚊人民币一个，你去到华强北你先系300蚊人民币。咁你自己计下啦，咁你香港仲有冇留港消费咧？咁另外一样嘢咧，我睇到一样嘢系好奇怪嘅嘢啊！阿陶生，你知唔知点解啲人港人咧成日话北上啊？究竟有乜嘢 benefit， 有咩好处？你知唔知啊？嗱，我话俾你听，嗱，如果你上网，你上任何一个香港嘅网站，你查一下深圳嘅酒店包早餐系几多钱？嗱，我发觉而家咧，我有阵时我落深圳啦，有阵时我都会去华强北睇下啲咩产品嘅，所以我经常喺深圳住。我发觉星期六日咧，好多人咧，一家四口啊，即系两大两细咧，啲细人会好大好大个嘅，即系可能几岁。嗱，佢哋譬如喺深圳或者喺中山租一间酒店，咁佢租间酒店咧系几多钱？大概咧，大概系有中价系400几蚊，好少少600几蚊，再贵啲就800几蚊。我当你攞个中价600几蚊，600几蚊香港做乜？你喺屋邨饮茶你都唔得，啱唔啱啊？咁但系你600几蚊，你喺深圳做到啲乜嘢咧？你一家大细，你搭地铁去到深圳，跟住去酒店 check in， 嗱，你可以以饮茶嘅价钱，第一你住一间，起码都可能系 Hilton 啦，600几蚊住到 Hilton 嘅啦。咁入边咧有泳池啦，又有健身室，僆仔又中意游水，啊，老豆老母啊又喺入边咧就做下嗰啲咁嘅健身啦。好啦，第二招就精彩啦。第二招咧，佢系有免费早餐嘅。但系咧，我发觉佢哋咧一家四口咧最中意博懵，就带两个可能啱啱啊十岁八岁，可能又生得唔好大只嗰啲咧，原本份早餐就两条友食嘅，就变咗一家四口坐喺度食。咁啊，依家人就犀利喎，唔系一家，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喎。咁佢哋坐喺度食早餐咧，就由8点钟食嘅，食到差唔多 last call 啦，10点半啦。咁佢又夠食飽喎。喂，你諗下，你又可以住酒店，又可以去游水，有私人泳池。第二朝你食埋4个 buffet 先至6嚿水，你仲會留喺香港呢？咁香港梗係大鑊啦，我同你講，其實呢一樣嘢係冇辦法避免㗎啦。第一，你香港有冇咁嘅條件呢？你香港搵間酒店住呀，就算你喺尼敦道嗰啲咁嘅劏房酒店100零尺都差唔多1000蚊一晚啦。你仲话要有一间房俾你可以游水，仲有4个 buffet 俾你食到你可以成日唔使食嘅。好啦，食完退完房，跟住附近行一行。好啦，去到深圳罗湖城嗰度，嗰啲咁嘅烧肉啊、鸡啊、烧鸭，佢哋一买成扎，个老豆老母拎唔晒就叫埋个仔拎，跟住嗰兜嘢精彩咯。我问你买咁多做乜？你有时见到啲人你买咁多做乜？好平啊，批发啦。佢话唔系，我买完摆喺雪柜嗰度，我斩埋翻公司食，好过食两餸饭。所以两餸饭而家都玩完啦。两餸饭点解做唔到呢？就系因为深圳罗湖城嗰度两餸饭都舐埋。嗱，深圳罗湖城嗰啲两餸饭几多钱咧？18蚊人民币两个餸，再加埋半只鸡、手撕鸡、烧肉。而家我睇一样嘢最悲哀系乜嘢？以前咧，你知道上海街附近咧，咪好多啲烧腊店嘅，嗰啲烧肉啊、啲鸡啊、白切鸡好正噶嘛。哇！而家个班友犀利啦，佢都唔使请师傅啊，搭两个站翻去深圳啊，喺罗湖城嗰度买啲烧肉落嚟啊，嗰啲烧肉好神奇啊，我唔知点解摆几个钟头都脆啊。 嗱，刘生呢部分咧，我都孤陋寡闻啊，原来 加咗料啊，好嘢啊，足够制咗啲烧肉。 原来摆三日，原来罗湖城嘅烧肉咧可以摆三日都脆嘅。咁我唔知 你上网查下，香港另一报道到嗰啲咁嘅香港烧腊，佢嗰啲咁嘅香港嗰啲烧腊铺卖深圳烧肉，卖假烧肉。我而家识分啊，原来深圳啲烧肉系冇骨噶，我同你讲，你见到冇骨嘅烧肉，你千祈唔好买啊，流嘢嚟噶，喺深圳罗湖城买落去噶。 系咁啊！食完数表咯，系啊！ 烧肉佢冇话烧咩肉，佢冇呃你喎。你以为烧肉一定猪肉啫？可能系第二啲，可能系第二啲动物啲肉嚟噶喎，系咪啊？ 唔系嗱，我试过买过，我买嘅时候咧，我就真系买咗盒翻去试下食，买去酒店食。 咁咧嗰盒燒肉咧，佢咧就唔知點解同我密封嘅。咁啊，跟住我翻到酒店食咧，真係有啲失望，因為你密封咗啲燒肉嗰啲唔脆啦嘛。好啦，跟住我掹個蓋出嚟，隔咗一個鐘頭之後，啲咁脆嘅燒肉 咩話？即係又會脆，接觸咗空氣之後會脆啊！ 燒肉啊呢只啊， 接觸咗空氣之後會脆啊！啊，劉生，哇！呢個真係第一次聽喎。 真系噶，你可以叫香港嗰啲听众咧去试下买下噶，喺罗湖商业城门口好多烧肉卖噶，真系好夸张啊！真系，仲有真系靓到不得了。点解两餸饭真系迟早都冇得做？你真系冇办法顶得过罗湖大湾区。仲有而家点解你去罗湖商业城？嗱，我同你讲，十几年前罗湖商业城咧，成栋嘢咧就变咗 LV 啊、Chanel 啊、Gucci 啊，你要买乜都有。啊！我見過，甚至乎有啲闊，我認識一啲闊太咧，佢話我買假嘢，你敢唔敢話我假？成日就個個星期走去羅湖商業城，又去揼骨，又去買流嘢。而家成個羅湖商業城變咗乜嘢啊？做指甲啦、剪頭髮啦、美容啦、種眉毛啦。所以而家羅湖淨係一個羅湖，相隔上水一站，已經係成個香港大灣，即係一個將香港嘅成個消費模式全部改變曬。 哇，唔怪得啦，即系啊，来往呢个太平洋两岸啊，睇啲嘢咧，确实系 sharp 啲啊，所以咧，你哋又有好多啲人咧，你系与其望阿 Donald Trump 快啲玩完啊，望美国闭翳啊，啊，不如自己望下个后门啊，系嘛？原来咁样样都好精彩嘅，咁啊。 补充一样嘢啊，嗱，其实咧，你如果你问咧，喺美国系咪真系你话啲人觉得后悔选咗阿 Trump 出嚟咧？我可以话俾你听，而家咧短期内系会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好多美国人呢，佢哋都相信一种观望态度。其实嚟讲一个，譬如你话系一个嗰个关税贸易嘅问题。其实阿 Trump 点解要咁样做，佢觉得有啲嘢唔公平。好似你以前就话美国货要入越南或者泰国或者甚至乎其他国家。你美国啲货要入去，佢打你好重关税。但是你譬如你越南啊或者泰国入嚟嘅时候呢，关税就好低。咁阿 Trump 系一个生意人，佢觉得呢样嘢就唔公平。咁其实嚟讲，对于美国嘅人，我唔系同你哋讲话，叫你美国要自己开厂去做扫把啊，做毛巾啊，做埋啲低级嘅，即系叫做低价值嘅产品。但系如果美国好多产品，如果譬如一啲化工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比较专业啲嘅产品，咁如果长远嚟计，取消咗当地入口嘅关税嚟讲，系咪对美国本身美国人有一个帮助啊？即系我唔系讲话系对于真系美国人，甚至乎我知道美国好多华人都系做生意嘅。咁如果以前佢哋要做一个保健品，佢冇可能话哦，我入咗呢件货，我直接卖俾越南或者卖俾泰国，系唔使关税嘅。但系唔系呢件事，佢哋嘅货，佢哋因为嗱呢个关税嘅问题喺边度咧？其实嚟讲，好多亚洲人都崇洋嘅，知道美国制造就唔系本地嘅货嘅，所以其实嚟讲，佢哋对于某一啲国家咧，自己一个贸易嘅保护主义，就将美国嘅关税提高。咁但系如果阿 Trump 去争取到呢一个咁嘅关税咧，系平等咗嘅话咧，所以其实嚟讲，对于美国做生意长远嚟讲咧，我觉得唔系一件坏事。 嗱，头先咧接受访问咧，同我哋倾偈咧，就喺美国住咗啊好多年嘅，来自香港慈云山啊。啊！佢话读书唔成，其实咧就喺美国加州而家好成功嘅零售同埋出口商啊，刘晴宇先生。嗱、啊，咁其实咧 ，Donald Trump 今次呢个大美方案，好多人忽略一样嘢，就系咧佢要赶咧美国嗰啲人口咧，即系尤其年轻人咧，系去嗰个就业市场。另外，最近啊，佢同越南啊达成关税协议啊，讲到明啊，嗱、啊，美国货进入越南。越南收佢零关税，但系越南如果做中国啊货嘅中介港咧，就收40%，越南制造咧就20%。嗱、啊，呢、這个咧就已经成为一个咧standard 啊，一个标准啊，大家睇到啦。啊，日后咧中国货入到去美国咧就唔会低过、那个关税，唔会低过40%嘅。但系你走去啊弹弓手怼去俾越南嗰度加工咧，吓俾佢知道咧吓、啊、就系咧40%。但是美国货入口越南就零喎，正如头先阿柳 Sir 讲，喂，咁样对于其实美国嘅制造业啊，长远嚟讲咧，系有一个好大嘅促进咯，系嘛？嗱，佢两边啊，都而家两边咧系都削尖咗吓，咁所以系有一啲时间啦。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啊，风云谷啊，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